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但我告诉你，如果周公托梦告诉我湛國洋明天发达，我发梦那时应该是很开心的。我瞓醒之后知道那是周公来的，即是不用 care， 即是不用 care。 周公跟你玩封建的，大哥他不是财神来 的。如果封达地给我，我可以收租都可以，是不是 叫湛 湛入 湛入有食入食入几多户， 即是哄我就可以发梦几个钟头哄到很开心的，回复现实世界，擘大眼就是永远都是这么残酷的。 黄粱一梦 但是呢，郭台铭说呢，那个妈祖呢托梦给他说要出来为人做大事呢，就即有些人是信，亦都触发我们今晚的话题。 令到我们想起很多东西，因为曾经有个女特首都说自己是得到上帝的感召。 林郑啦，大岛怨我，又名七七七，即是 三条七 票当选，超过一半，多过689 没七了嘛。 是啦，我过不到七八嘛，是不是？ 那最后给我三条。 Anyway， 今晚请到两位呢，就是很熟悉的朋友啦，就是熟悉台湾事务、中国事务的朋友。坐我身边那位呢，张文龙啦，一位后生仔，年轻的国民党员，亦都是国民党第20届全国这个代表来的。OK， 咁啊，另外一位呢，坐在最左边的黄志伟，大家都很认识他的啦，都是帮过我们很多次手，上来呢，讲了很多呢，好，即是好有分析性的論述俾我聽嘅。呢位黃志偉就係香港五輪功嚇，係咪五輪功學院嘅講師？咁啊，兩位咁今晚咧，我哋講郭台銘啊嘛，揾個graphic 嚟睇下啦。OK， 嗱，中間呢個咧就係郭台銘啦，睇到啦，就係尋日拍嘅。啊，咁我想問下張文龍啦，喂，佢呢張相拍要行軍禮嘅嚇嚇，呢位哥哥行軍禮。頂帽咧，啲 cap 帽咧，有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呢頂係佢哋公司嘅一頂帽嚟噶。總係拉裡面有個抽獎咧，即係佢兩個禮拜前佢開咗個拉，幾十萬人加入，就大家擺個名上去咧，開咗個拉之後擺個名上去咧，就有抽獎。抽到之後送呢頂帽咁樣， 係 咪嗰時已經係第一次試一試個水温㗎啦？ 哦， 即係馬祖已經兩個禮拜前報咗夢㗎咯喎，咁睇法。 馬祖報夢可能報好多晚嘅。嗱，咁佢就紅海科技集團嘅董事長啦，係咪啊？嗱，我哋今晚起嘅標題咧叫做馬祖陰點，香港咧就好興用陰點兩個字啊，陰點郭台銘參選。英文叫做 Goddess on my side。黃志偉你知道，讀國際政治、國際關係都其中一個概念呢，要讀就是每當兩國在對陣的時候，或者兩個集團在對陣，很多時候都會說上帝是站在我那邊。 即是意味著正義在我這邊嘛，勝利也都是歸我嘛，即要拿個認受性的。 認受性。 是的，但對中國人來說，即我們就很少說是好像西方一神教一樣嘛。 中國是奉天承運。 奉天承運的天是抽象的嘛，所以往往通常都是有什麼白蛇起義啊、靈龜出世啊，或者是找到一些呢即是河底裏面的文物呢，即是石碑呢寫著這個陳大文當選啊，這樣那些的嘛，你需要這些上天的符照。現在你有馬祖的話，你其實基本上就既糅合了即是西方的想要用上帝，又糅合了中國人呢，即要有神靈的名士 天。我請問一下張文龍先，都這個郭台銘呢就用馬祖媽祖掛媽祖的招牌出嚟啦，咁咧就係喺尋日朝頭早咧， 就去拜媽祖，嗰個叫做乜乜乜嘢宮啊？嗰個叫做慈惠宮， 慈惠宮板橋嘅 板橋慈惠宮，嗰度咧拜拜完之後啊，出嚟講講咩啊？ 出嚟就話媽祖報託夢俾我，要做翻少做翻啲嘢，做啲事咁樣。咁啊，即係我覺得，即係我香港人啊，我哋香港人睇咧。就好好笑覺得呢樣嘢，即係嗰陣時777話自己有上帝嘅感召咧，我哋都笑啦咁樣。但係 又話天堂留多位俾我咧，我覺得我哋聽咗之後都覺得好大膽喎咁樣。 但係台灣人覺得好唔好笑咧？其實佢哋又覺得冇乜嘢，甚至有啲人覺得係掰嘅， 係嘛？ 因為覺得中國人就好奇怪嘅，即係中國朝代裡面其實好多呢啲嘢。頭先阿皇上講咗，即係武則天都係。靠用呢啲咁嘅宗教嚟登基㗎啦，一個攞個大雲經經疏咁去解釋個女皇帝咁樣係啦，咁啊佢亦都醒目啦，識用媽祖。點解咁台灣真係滿天神佛？你講得出嘅又 有咩行天宮啊嗰啲咁樣啊？ 甚至連動物一隻龜就九都一拜咁啊！但係佢揀咗一個即係據統計啊，台灣嘅廟宇有10,000有登記嘅廟宇有13,000多座，其中3,000座係個主角。是媽祖嚟嘅，咁即係媽祖其實係一個喺台灣嚟講，除咗三太子之外咧，其實佢都係屬於係，好全台灣人都信嘅神。 咁呢度都反映住，即係基本上台灣好多嘅民眾咧，都係福建沿海漁民咧，咁所以就繼承咗咧，即係佢哋嘅先祖咧嗰個宗教崇拜嘅嗰個對象啦。咁亦都好清楚見到係容易，亦都係俾人做統戰，因為我記得。兩岸嗰啲統戰嘅其中一個嘅文化交流咧，就係兩岸媽祖翻福建朝聖啊嘛， 有， 真係有㗎，真係講得少㗎。咁所以今日情況之下，即係你能夠以即係台灣大家人所共知嘅神靈 係啦， 嚟到作為嗰個即係出場嘅告白咧，我覺得其實都。即係幾有中國特色，真係好有中國特色。 第一場佢就係揾媽祖，咁啊第一場揾媽祖其實就想話俾你知係個天壽嘅一個同人民有關嘅意義。咁第二場咧，佢就去咗揾呢個關聖帝君關公。咁啊關公，我覺得佢就即係關公係不嬲喺我中國人嚟講個就係講個忠義，即係對國家嘅忠義。咁佢其實去關公廟之後，佢就去咗國民黨嘅中央黨部嘛。咁其實佢係想喺嗰度講一講喺拜關公、關聖帝君嘅時候咧，想表示一個信息，就係我係對中華民國係中意嘅。 咁 樣跟住先至去呢個 漢賊不兩立咧。嗱，因為關雲長咧，如果大家熟知即係《三國演義》或者打開三國遊戲都知道咧，即係你基本上係屬於呢一個蜀漢啊嘛。蜀漢就專稱自己咧就係漢室正統咧，咁而作為正統咧，就即係基本上最常見嘅就係諗住點樣光復山河。咁而即係過往國民黨響誒蔣介石、蔣經國，特別係蔣介石年代咧，就成日都反攻大陸，就無望再舉。咁誒同埋鼓勵裝敬自強嘅。咁呢啲完全都係針對住傳統中華文化，以及咧你自切咧要翻去中原咧嚟到去光復山河，即係恢復嗰個嘅所謂正統性，即係呢個樣嘢好緊要。咁如果而家啊～即係郭先生，你去咗即係揾關公，咁即係其實呢一度即係只能夠意味住，即係你對蜀漢嗰個效忠咧係相對曲線，因為關公最重要係俾面佢嘅結拜大佬啊嘛。 我覺得佢關公廟嘅含義咧，就應該想話俾人知佢，即係好多人覺得係一個商人，商人係無祖國噶嘛。 啊，係冇錯，冇錯，資本無祖國，資本階級 都係無祖國， 講啫，冇得在地噶嘛， 表示呢一樣嘢咁樣，咁樣，咁跟住然後佢先至去國民黨中央黨部嘅咁樣，係啦。 咁但係關公都有個爭議嘅，因為你講義氣咧，其實都係一個人際關係咧，就未完全可以直接昇華到去咧，係對國家咧嗰個絕對嘅認同咯。因為你唔好忘記關公華容道上識曹操啊嘛。喂，大佬，你知道到時如果你真係國生當選，你會唔會去到一個緊要嘅關節眼嘅時候，既然如果老共某啲官員曾經對你有恩啊，或者開過綠燈嘅時候，你會唔會又係識華容咧？喂，大佬， 係啦， 啊呢個又好大件事嘅喎。係 啦，呢個陣間稍後再講啊。咁啊，講開啦。咁啊，後來咧，呢個國民黨黨主席 吳敦義咧就頒咗張獎狀俾佢，話即係嗱，我哋咧香港人咧未必日日睇台灣新聞，乜國民黨興即係好似共產黨咁啊，頒張獎狀，不過共產黨啲獎狀通常係紅色嘅，咪即係整個紅絲帶啊咁頒俾你。喂，嗰張嘢有咩意思咧？嗱，喺嗰個 moment 佢就宣布即係參選呢個總統啦啊！咁即係其實嗰啲咁嘅獎狀有啲咩意思咧？國民黨係咪同共產黨如出一轍，中意頒獎狀？ 其實呢啲獎狀咧，以前嚟講咧，就你去完一個活動就一張噶啦。 哦，咁出席證書嚟㗎， 即係據說以前老前輩係多到話我係攞嚟煲水都得。 即係當係啦，當柴火燒 咁啊！咁啊，當然而家就冇發得咁多啦。咁但係就一樣係有啲類似嘅獎狀嘅。但係你呢張咁嘅榮譽狀係特別咁俾佢喺呢啲咁嘅日子俾佢咧，就有真係有啲特別啦。 嗯 啊，因為其實你如果佢你想讚揚佢係有五十年黨齡嘅，咁其實國民黨本身係有一啲叫進齡黨員證書嘅。 嗯， 進齡黨員證書即係如果你超過三十年，踏入三十。40、50、60，咁咧就有個進齡黨員證書，仲加個徽章添，係啊，加個金色嘅徽章咁樣。 咁咪好似兩公婆結婚咯，你幾多周年慶祝咧？ 係啦，係啦， 金啊， 記得記得啊，唔係你老婆扭耳仔啊， 冇咁老我哋。 佢特別在今次咧，就一般嚟講，進齡黨員咧就會喺。通常會在黨慶的前後頒發的，就不會在四月幾咁呢啲日子度特別咁頒俾佢咁樣。 但係頒俾佢有冇一個意思呢？就係即係黨部中央咧對佢嘅個人加持咧。因為基本上而家大家準備要考慮咧初選嘅問題啊嘛。咁而呢一啲咧能夠係得到即係黨高層借在一個咧即係場合嚟到咧去即係突出某一種顯示。因為大家仲記得，如果我哋有時候見到嘅就係、是，如果用香港自己嘅例子啦，董建華當年就因為江澤民眾裏尋他千百度，跟住揾佢握手，咁又唔揾其他港商握手，咁所以大家就知道，哦，原來呢個先至係中央形式嘅中央垂青嘅，咁有冇咁嘅味道咧？你覺得？ 少少一定有嚇，但係就係咪真係佢咧？我都未知啊，咁樣啊，即係而家咁，但係喺。尋日嗰個場合頒俾佢咧，就係、是、因為佢哋睇過個證書嘅內容咧，就即係想表揚佢對社會有幾多嘅公益啦。咁跟住就點樣嚇、冇利息咁借咗喺借咗呢個14,500多萬， 係 咪啊？借出嚟咁樣啊，唔俾喎。 當時國民黨咧就係、是、嗰個黨產被凍結嘅時候，即係缺十分缺水，係 啦， 4,500萬呢個台幣啊， 咁啊。咁其實捐呢啲錢嘅人唔止佢一個嘅，好多人。 係啊， 係啊，咁因為一路都冇黨產，每個月都要3,000萬開支咧。其實即係佢都係其中一個嚟嘅啫。 因為佢只係捐咗一個月多少少嘅開支費用嘅啫， 多少少係啦。咁、就去表揚佢呢一樣嘢。其實因為點解咧？因為佢之前有人問過究竟郭台銘係唔係國民黨黨員？咁就其實後屘就翻查佢一個叫失聯黨員。 失去聯繫嘅黨員， 失去聯絡嘅黨員，咁失聯。 李登輝都係㗎，佢係做共產黨嘅李登輝。 其實陳水扁同呂秀蓮都係， 哦， 即係喺國民黨記錄裡面咧，佢哋 有佢哋嘅， 有佢哋嘅， 有佢哋。 咁但係佢哋冇交黨費咧，就自然叫失聯啦。即係而家代，譬如話我再唔交黨費咧，我都失咗聯嘅咁樣。咁失聯就即係等於你係黨員都好咧，你係停咗所有嘅 同一黨籍同埋你用黨籍參加嘅活動咯，黨外活動啦，或者黨外公職。你都唔可以用黨嘅名㗎嘛，係嘛？ 咁就因為咧，一個失聯嘅黨員咧，如果翻嚟復職咧，其實要真係正正式式你可以變翻個正常嘅普通黨員咧，係需要4個月。 哇！ 哦， 係啊，其實需要4個月。咁但係尋日嗰個證書就表明話俾你知，佢係一個有50年黨齡嘅。咁其實係咪意味住佢唔使等呢4個月咧？ 哦，呢個好關鍵啊！係 咪特事特辦啊？嗱，根據記錄啦，即係。他是1970年加入國民黨的，即係蔣介石年代，即係蔣公啦，因為 蔣公在世， 蔣公嗱，因為好多後生嘅咧唔知道咧，就係 蔣公啊， 嗰個年代啲人咧叫做蔣公，即 係 蔣介石啊。咁啊 ，anyway， 你繼續講，我1970年加入，咁即係49年， 49年啊，接近 算啦，四捨五入啦。 咁但係嗱，你要知道咧，其實好多可能好多香港嘅朋友唔知 啊。 1970年呢個年代咧，其實基本上喺台灣，如果你係有稍為有點高學歷， 譬如讀大學，或者高中都好咧，或者從事政府部門或者一啲軍公教嘅咧，基本上都係黨員嚟㗎。 哦，會係㗎。我記得那陣時候，譬如好似蔣經國特登揾一大扎年青才俊咧，係寫台灣分析咧，張俊宏啊、許信良啊，都係被徵召咧，即係作為其中一個分子咧，跟住寫咗咩台灣社會力的分析咧，其實佢哋當時都係用國民黨黨籍， 係啦，冇錯， 直至到即係去到七十年代中，因為選舉嘅人選問題咧，即係先至會係陸續分家咧，即係大家退黨。如果唔係嘅話，正路全部都應該是透過黨這個途徑來到作為一個向上爬的一個方便之門。 即是簡單一點說，即是你不入黨你就沒得企，即是大陸學生來到香港，大陸學生即是你大學生來香港或者海外或者大陸讀緊大學那些，絕大部分都是共青團員，你不是共青，即是他不是正式共產黨員， 但係準啫嘛，準啊，準黨員啫嘛。 唔係咁多人入到黨啦，但係佢 anyway 喺嗰個年紀，咁啊，但係絕大部分都係共青團員。 如果 所以咧，如果佢唔係咧，你奇怪。 唔係佢有特殊背景咯，除非係，否則嘅話，正常情況好似文龍兄所講嘅，就因為根本喺當時都係黨國體制，七十年代蔣公喺度嘅時候。都仲係咧，即係執政國民黨咧，係高度控制曬咧所有嘅公職。咁喺個黨國體制同埋黨國一體化嘅情況下，任何人如果你想要去留美讀書啊，或者喺咧政府部門裏邊咧能夠順利高升咧，你都一定要有黨籍。 冇錯， 係呢個係必然嘅。 所以佢黨員咧，其實一啲都唔係好奇怪嘅。 係啊， 嗰即係嗰個年紀嘅人咧，即係佢而家嘅年紀嘅人咧，而社會有點地位嘅咧，必定都差唔多係㗎啦。咁但係佢講到係好似話2000年就開始就失聯嘅，咁而家翻翻嚟啦咁樣。 嗱，講多樣嘢咧，就係你講到喺威權政治之下咧。就人人都即係，如果你想有所作為，你就一定要入黨啦。OK， 咁喺大陸咧，就你唔入共青團咧，你根本就更加冇得企，你都唔使知入大學咁滯。 難好多嘅始終。 咁你話咧，我所知大陸咧，如果你去讀喺大陸讀大學嘅話，佢有政治課，佢計分數而嘅，而且係呢個分數如果唔合格嘅話咧，基本上你畢唔到業嘅。 咁啊！啲人好識做嘅，華人世界嗱，我細佬嗰陣時聽過咧，見到個神父啊，意大利神父，咁佢當時已經好老啦，佢就話喺後生嘅時候咧，就係墨索里尼年代喺意大利得獨裁啦嚇，佢都入過法西斯黨，佢都入過法西斯黨啊，佢話唔入咧，根本係生存唔到嘅，喺嗰個年代就唔好咁 serious， 即係而家你話嗰啲90几岁嘅德國人，可能嗰好多入過納粹黨或者係希特拉青年團啦。 因為基本上你黨國一體化之後咧，你對所有社會領域咧，你係不留空間啊嘛，咁所以咧變咗你若果唔係我呢邊咧，就係即係敵人嗰邊啊嘛，咁所以如果你想生存嘅話，你就一定要想辦法咧，即係同黨發生關係。 發生關係 ，OK， 哇！呢個係你啲好英文式嘅中文啊。 唔係我呢啲係要帶多關嘅，即係你唔同佢發生關係。即係因為我諗國內大家都聽過一句啦，有關係就冇關係啊嘛，冇關係咧就真係有關係啊嘛。即係特別當你犯事嘅時候咧，有關係就冇關係咯。如果你係冇關係嘅時候，你又犯事嘅話，咁就有關係啦。 好啦， 所以關係好緊要㗎。 好啦，咁佢而家你郭台銘咧就歸隊啦，翻喺國民黨嗰度啦嚇。即係之前咧，就算佢點捐錢，都係一個普通黨員嚟嘅啫。咁突然之間啊，嗱，我啊好想問啊，而家啲人講，咦呢個政治素人啊，所謂素人，即係佢根本就冇從政過，佢只係咧台灣首富嗱。大家佢係呢個紅海科技集團董事長，我頭先講過啦。Just a businessman, OK? The richest guy in Taiwan, 最有錢的了。咁咧就係全世界佢嗰個員工咧，僱傭嘅員工係超過100万嘅，超過100万。 超過大陸都100几万啊！ 大陸都超過100万啦，全世界加埋咧有好多嘅喺即係五大洲都有分行啊、分廠啊之類呢啲咁嘅嘢嘅。咁啊，呢位哥哥， 咁啊做生意啊叻啦，即係台灣首富啦，咁佢啊勁過台積電啦。喂，佢突然之間話要參加初選，總統初選。如果總統初選就好，九個月喺下年嘅一月就會舉行噶啦。 但係選舉就1月11日。 係啦，一日。喂，點解突然之間爆出嚟咧？OK， 其實 嗱，即係有冇我覺得奇怪啦，即係嗱，自從佢有咗民選總統之後咧，你計埋李登輝啊、李登輝、陳水扁啦、馬英九啦、蔡英文啦，嗱，佢哋唔係冇生意嘅 ，OK， 但係咧佢哋主要都唔係做生意嘅人 ，OK， 佢有千絲萬縷嘅關係，個個都係 ，OK， 但係佢主要唔係做生意嘅人嘅，咁今次咧突然之間爆一件咧，就係。入唔單止有錢，係全台灣最有錢嘅人出嚟話想做總統嘅呢樣嘢，其實係咪突然之間爆出嚟，還是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呢？張文龍， 我覺得揾佢而家最適合嘅，因為國民黨而家冇錢啊嘛。 OK， 即係而家你任何一個候選人，就算朱立倫也好。 黃 金平也好，就算到韓國瑜出嚟都好啊，吳敦義邊個出嚟都好，其實國民黨本身裏面冇錢。你而家每個月嘅呢個籌翻嚟嘅錢要籌3000萬，即係吳敦義籌3000萬。即係假如吳敦義有個總統候選人出咗嚟，就算吳敦義唔退落嚟呢個主席，繼續做佢即係繼續去籌錢，仲要幫人籌埋個選舉嘅經費。咁其實呢個係好吃力嘅。咁但係邊一個偏偏就可以補上呢樣嘢，就是、郭台銘咯。錢多到使唔曬嘛嚇。咁但係佢點解會肯咧？即係佢自己講啊。 有錢一件事啦。係啦，台灣有錢佬唔止佢一個。係 啦。咁啊，佢自己講咧，佢就講，即係佢講到就係一個有個信念嘅。佢個信仰就成日掛住一張嘢喺個屋企嘅門嗰度有對對聯。就係嗰陣時係於右任寫俾呢個蔣經國嘅。即係咩求利當求天下利啊！求 要謀要天下利嗰種，即係温家寶都曾經講過嘅。 求名當求萬古名，咁佢天下利佢就揾到啦。咁啊，萬古名咧，咁只有做總統咧，就可能就可以達到佢呢個理想啦。 統一喎，民族和平統一都係萬古名喎。 咁我諗佢可能想做一做個總統過呢個人啫，咁樣。咁但係佢係咪一個政治素人咧？我覺得佢比任何人都素，因為其實佢根本就唔係唔識政治，佢一個好話唔聽，連民生都唔貼地嘅一個有錢佬。真係嘅，一個有錢人你唔會明呢個社會嘅疾苦啊嘛。咁但係佢就。在昨天的演講裡面他很懂得說年輕人、經濟，經濟其實這件事我就不擔心，一個、企業家呢，他去幫一個國家賺錢其實就應該 會不錯的、應該可以的， 因為最關鍵是、假如他能夠將一些重點的製造業是搬回去台灣，就他肯扔些錢在那裡呢，即重新創建一個生產線，咁你其實基本上咧，就已經將一啲重點戰略嘅有重戰略意味嘅，係可以重新喺台灣生根咧，係可以令到台灣咧有另外一個轉捩點嘅，即係呢樣嘢係最關鍵嘅。如果唔係嘅話，你好難搞嘅，你純粹只係即係揾錢，但係你最重要一定要係想辦法創造翻個經濟財富。 因為佢嘅財富其實嚟自台灣70-80年代嗰個經濟起飛，咁跟住然後佢先至一路彈上去啫嘛。咁如果佢可以將一啲佢嘅生意移翻部分翻嚟台灣咧，其實已經對台灣嚟講已經係有個好大嘅幫助先咁樣。 咁絕對係啊，係 啊， 絕對係。 嗱，講就咁講啦，講就咁講啦。咁呢位哥哥咧，即係郭台銘啊，郭台銘，大家如果冇認識嘅話咧，你可能用過呢個台灣咧嗰啲手機啊，HC 手機咧就係佢間廠做嘅啊，咁啊。啲 iPhone 係啦，係啦，係啦，嗰啲 iPhone 就係佢嘅。 而家 iPhone 咧。就是佢嘅，啊，即係有 裝嵌嘅， 裝嵌其中個下流程序啊，唔係下流啊， 下游嘅下游工作程序， 下游程序啊，咁啊，佢做咧嗱，冇呢個從政經驗 ，OK， 喺依個最即係最嗱係咪最困難時刻，我唔夠膽講，但係非常之複雜同埋搞即係各種嘢混合嘅環境之下，佢走出嚟。OK， 到底是他想做一番嘢，還是個時勢逼他走出嚟咧？ 即係簡單啲咁講，到底係英雄做時勢，還是係時勢做英雄咧？張文龍， 我覺得係時勢做英雄。 係點解會個時勢咧？你可所便數幾樣嘢，台灣而家面對嘅嘢，全個台灣面對嘅嘢，跟住就係國民黨同埋民進黨所面對嘅困難。 咁而家係咪？而家見到就係話九合一大選之後咧，其實國民黨聲勢係起。即係起飛得好犀利，咁其實就算唔好話總統呢個位置，大家好多人都想想去謀住啊，咁連啲立委嘅位咧都多咗人出嚟想啊，即係分一杯羹。 之前唔係咩？ 之前就你九合一大選之前咧，可能啊，即係我聽即係吳主席講啦，佢想叫一啲或者徵召一啲人出嚟選舉啊，九合一大選選啲都縣市嘅議長啊嗰樣嘢咧。其實很多人不願意出嚟，因為未知道是得唔得 一個勢啊！因為根本即係當時見到是一個頹勢咧，自然大家都是很保守，免得咧即係自己咧差錯腳。 係啦，咁而家咧就大家基本上呢啲立委嘅位咧，就好多人已經跳出嚟啦。喂，我北分區嗰度要一個，要我一份啊，邊度我想出嚟選啊？咁就開始熱鬧咗起嚟啦，咁樣。咁連啲總統個位咧，其實大家都有興趣。咁但係即係郭台銘點解偏偏唔係喺？不是在四年前出来，是要在这个时候出来呢？四年前他有钱都不会这样来浪费，四年前是根本没有机会的嘛。但是现在这个是机会来的，所以我觉得 是时势想做英雄的。 那我同意是的，特别是当你小英上了之后呢，那些人是期望有一个新气象新局面呢。但你看到即是民进党上场执政之后呢，即是他做了一些的动作呢，其实是惹人反感。即係有啲其實係嚴重嘅問題，但係佢解決嘅手法咧，相對咧係粗暴啲咧。譬如好似改革年金嗰啲問題， 年金改革 係 啊， 你令到一啲退休嘅公務員啊，特別係軍公教嗰度個大班咧，即係你喪失咗嗰個將來嘅保障咧，其實係好大件事。甚至你唔好話咩，連學術界裏邊嗰啲即係一啲屬於係政府出糧嘅嗰啲都驚你年金改革之後，第日佢哋嗰個退休保障咧都係一個成疑問。咁而呢啲即係實實在在實利嘅問題，咁再加埋你主打嘅嗰啲議題咧，其實始終翻到落去喺日常生活最關鍵嘅都係點解決咧台灣經濟出路嘅問題，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更根本咧，係需要你要用靈活啲嘅手腕咧。所以我哋會明白點解韓國瑜一喺高雄贏咗就話，即係高雄要發大財咧，即係用一個 就吸引到人啦， 就即刻吸引到好多人，就因為根本我長時間你堅持意識形態之後咧，你嗰個本錢咧其實已經可以捱嘅日子嘅本錢咧買少見少，即係其實係根本好辛苦啦已經，係呢個係好現實嘅問題嚟嘅， 即係同埋佢個即係大家係咪大家其實係台灣人已經係討厭咗政治啊？即係佢哋唔係好中意政治，而家其實要講開飯食飯先。其實即係政治其實對佢嚟講係大家攞嚟嘈嘅咧，兩岸啊、中共嗰啲大家嘈下嘅啫。即係要讀嘅，要台讀嘅，都二十年啦都未讀到。要統一嘅，你而家都係大家嗌嘅啫。咁亦都係嗌唔到出嚟嘅。咁其實既然係咁嘅時候咧，咁大家互相嗌下先。但係講到尾都係經濟。要碗飯先啦，咁樣 嗱，而且中共步步進逼係越嚟越緊啊，係越嚟越緊啊，改到咧乜嘢即係無世衛啊之類嘢咧，係俾台灣空間係揸到好緊，有時專登好遲通知你，等你唔開唔到會。咁尤其是喺呢個非洲豬瘟嘅事件裏邊咧，第二咧就話所有飛去台灣嘅飛機 ，OK 個航班咧。都要寫台灣後面嘅comma China， 要加上中國台灣呢樣嘢，佢令到佢越嚟越冇得企。台灣呢樣嘢，呢個就係政治同埋外交嘅層面啦。啊，咁啊，仲有就係如果係經濟層面咧，就係台灣嗰個人工喎，都係低嘅。不過話台灣係咪經濟唔好咧，就有不同嘅講法。有啲朋友經常往來台灣，就話俾我聽，台灣嘅市面咧仍然係非常之繁榮嘅。啊，無論台北啊，去到台南啊，高雄係好繁榮嘅。OK， 睇唔到啲人咧，如果真係咁窮嘅話咧，就應該冇咁嘅消費能力。 哦，呢個會嘅，呢個會係嘅。 咁另外咧有啲 indicator 咧顯示就話嗰個台灣咧嗰個汽車嘅銷售啊，入口車即係入口車嘅銷售量係相當之高嘅。原來香港一年咧就賣四即係入 賣四萬架車，咁香港全部進口，香港唔識做車噶嘛。 係啊，冇。 咁啊，台灣咧，台灣人口係香港三倍啦，香港760萬，台灣2300萬咧。原來台灣一年賣嘅車啊，進口車啊，可以賣到係40萬架， 好犀利啊！ 十倍。是十倍啊，香港的十倍啊！即係如果有人 question 出嚟就話，到底台灣是不是真的想 窮？ 真係咁窮，真係咁窮。如果窮，何來這麼多錢賣40萬架 進口喎？ 進口車 ，OK。咁另外一樣嘢就話，會唔會係嗰個貧富懸殊加劇咗？ 冇錯， 都有錢嘅，佢仍然係有錢。佢又可能我唔知道台灣賣磚頭咪咧咁緊要啊？香港嘅，因為台灣咧，我聽聞咧就話，業主啊，嘅做業主個比例係相當之高嘅喺台灣，同香港唔同。 比如果離開台北咧，要做業主容易啲嘅。 係 啊，我哋聽到都係咁樣講，係啊。 咁anyway， 會唔會即係個貧富懸殊係相當之嚴重，同埋個經濟結構咧係有問題咯？即應佢唔會話空洞化，佢仍然有，但係嗰啲製造業嗰啲全部都唔喺台灣。 唔係，其實係香港都有錢，台灣都唔係話窮，但係話係年青人對未來嗰個希望。你話齋嗰句，佢要冇佢能夠可以揾到錢。其實不是容易，只有香港咁樣，我要揾到，我哋揾到錢要一個首期，要好大嘅努力，唔係咁容易，係困難咗，所以就大家覺得嗰、那個唔係叫窮，係困難咗對未來，對未來係有一種無力啊， 係咪無力無奈嘅感覺啊？咁咧， 好明顯係嘅。 我都而家好無奈啊，因為控制員打手勢話要休息一下。OK， 嗱，我哋翻嚟再講。是不是神靈之助呢感召了郭台銘這個台灣首富出來呢是參加總統初選，是國民黨的總統初選，還有這個一般人覺得是政治素人，其實呢他是有利，除了張文龍說的話他一是有水，就是不用國民黨資助他，他自己大把水掩出來都可以的。以前呢捐4500萬台幣啊，還有很多次捐款是濕濕碎，捐過唔知幾多百億俾依個台大啊！ 馬英九基金會 啊，係啊，佢哋濕濕碎錢就冇問題啦。係咪純粹係因為有錢，還是仲有其他因素呢？面對而家台灣嚟緊嘅總統選舉，只係爭9個月，1月11日舉行嘅。咁呢位哥哥出現帶嚟新希望，還是令到咧國民黨進一步分裂 ？OK， 已經係多件出嚟爭食。多隻香爐多隻鬼，我哋休息陣翻嚟再講。不過休息之前，各位記得啊，捐錢俾我哋10蚊啫。嗱，10蚊運動，即係10蚊加幣啊、澳洲紙啊、美金啊、英鎊、歐羅，我哋都冇所謂。OK， 嗱，記得捐錢，多多益少，多多乜嘢 啊？多多益善， 少少就無區。OK， 都係揾個王 Sir 上嚟好啲嘅。OK。繼續捐 ，OK， 繼續收睇同埋留言，我哋翻嚟再傾過。 係。 舊年聖誕我哋嗰個 catering 咧就好受歡迎嘅，即係你喺屋企開 party 咧就叫嚟，會送埋俾你嘅。我首先介紹俾大家飲嘅嘢先，就係呢個係招牌手撕韓牛沙律。咁然後咧就三個熱食咧就揀一樣，香煎大骨豬扒。就配蜜糖芥末子醬，香濃日式叉燒，雕草白酒忌廉魚柳，係咪好靚咧？呢個仲有秘製咖喱牛筋腩、粵式蝦餅拼煙肉車釐茄串。避風塘雞中翼、橄欖油吞拿魚炒螺絲粉，或者卡邦尼長通粉、芒果大蝦沙律，仲有紅酒會鴨胸、奇珍香辣色仔薯同埋意式奶凍嘅。呢個餐咧就係我哋嘅即係食品工場有 ISO 20000的供應嘅，就係本地食品系列嚟嘅。 咁就即係跟住落嚟好多公眾假期啦。如果你想屋企請個客，唔使咁麻煩咧，就可以訂呢個餐，咁都好好睇噶啦。咁我都係我有兩日訂噶啦，一日就請下啲同事啦，一日就請下蕭氏家族啦，一日請下啲網友啦，分三日，我訂三次。 都好悲哀，香港人的人均壽命是全世界最長的， 是啊，數一數二， 是啊，但是呢香港人也是全世界數一數二不快樂的。 不要只是說屋企的地方小，你知不知道就算你是寫字樓，你自己想想你沒有自己任何的私隱， 就是因為到你人生某一個階段呢，你就會發覺有些東西不是 add on， 而是你就會慢慢失去。 是 鄭成功原來就是這個平湖的千里濱的海灘出世的，鄭成功的媽媽其實是日本平湖人， 根本每一個時間都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其實我們是不知道的，我們是不記得的。 美國遊客來到香港，當然他會在洛克道、酒吧街那裡在消費、等等，或者蘭桂坊、但是不會因為這樣而蘭桂坊成為美國的商人的天下。 文化旅游，世道人心。我是刘世良， 我是邝明轩。三不管，逢星期一晚八点到九点直播。 嗱，今晚我哋讲咧，就是、台湾首富咧，郭台铭咧喺寻日就宣布 ，OK， 受呢个妈祖感召，妈祖托梦话出嚟参加总统选举初选。咁咧就我哋一般人咧，无论喺台湾好啦，或者香港好啦，或者海外好啦，吓。甚至大陸，一般人啊，我哋一般人啊，正常嘅一般人啊 ，OK 嚇，正常嘅一般人， 普通人咧， 普通人咧就會覺得好奇怪嘅 ，OK。咁但係頭先聽過咧，兩位嘉賓包括坐喺側邊位張文龍啦，係呢個國民黨第二十屆全國代表啦，以及阿黃志偉咧，五輪共香港五輪共學院嘅講師分析之後咧，就好似咧解咗少少即係疑惑。咁但係咧，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呢位哥哥咧，郭台銘咧，儘管做生意一流啦，咁擁有嘅資產嘅幾多錢啊？ 二千億台幣到。 二千億台幣嘅， 即係500億港幣嗰除四嘅喎。 係，即係相當之有錢嘅人。咁啊，電子行業啦，主要做1974年起家嘅，開頭間公司，以10萬台幣啊，再加請十個員工。開頭做乜嘢咧？話俾你聽，做咧，即係當時係興你而家你後生仔話，哎呀，站個楊老土睇電視啊，或者幾日上網啊嘛，我哋全部上手機啊嘛嚇。喂，嗰陣時有部電視都好好啦，黑白嘅嚇。 哦，嗰陣時候係嘅。 啊，好多人都係出街睇電視噶，屋企冇噶嚇。 咪走個隔人屋裝啫嘛，而家香港。 係啊，涼茶鋪做涼茶鋪啊。咁啊，電視機咧當時就冇遙控嘅，全部要令嘅，個令嗰個膠掣，佢係做依啲嘢起家嘅， 都係做膠 做零件嘅， 係啦， 零件嘅， 做膠零件起家。你唔好睇輕啊，嗰嚿嘢咁啊，做到而家台灣首富啊。咁當然呢個哥哥咧就好醒目嘅、，OK， 你話論讀書佢唔算多。OK， 你比台灣其他從政人士咧，好多都係即係 高學歷嘅， 高學歷嘅，飽讀詩書 嘅 嚇，就未必一定係留學，但係大部分留學啦，但係有好多都係飽讀詩書嘅。佢咧好似個都唔，佢係佢去過呢個海洋學院啊，係讀過啫，即係行船啊，行船嘅嘢好明白。不過可能啲係識行船人咧，好識睇服。睇順風順利嚇， 拍碼頭 嘅，拍碼頭啊，即係 做生意最緊要成事而趨利。 係啊， 佢做到呢樣嘢，睇準個時勢。頭先阿張文龍講咗話喺70年代咧，即係台灣經濟起飛嘅時候咧，即係亞洲四雄咧，佢係參與者、持份者，同時係得益者嘅。 最大得益者， 最大得益者，仲急好句啦。喂，嗱，我好想講下啦。咁你國民黨咧，而家遇到嘅情況咧，上次總統選舉咧，佢哋係敗咗嘅，輸俾蔡英文嘅。係啊，咁啊，而家之後咧就輾轉揾咗就吳敦義咧，就做咗呢個黨主席。 其實吳敦義做黨主席未夠兩年。 未夠兩年。之前係柱姐嘛嚇， 柱姐， 咁咧佢一。 定有部署的，冇理由無端端揾咗個呢個國台名出嚟嘅。 嗱，佢嗱據我哋即係早排謝爾芳都翻過去台灣嚟，咁見過一個即係吳敦義辦公室嘅一個主任，咁同佢食飯傾偈咧，即係佢其實就話吳敦義其實一個好好嘅操盤手，即係佢係將呢個國民黨年幾時間喺個冇錢嘅情況。每個月仲要借錢啊，去赊水嘅情況咧，就將國民黨喺九合一選舉咧，而家係贏咗15個縣市，15個都縣市。咁其實佢目標原本係17、18個嘅，咁但係最後都係得15啦咁樣。咁你一個但係全個台灣啊係22個縣市嘅咋，佢諗住係贏19個嘅，即係最好嘅攞 number one 就19個。咁你其實睇佢嗰個操盤嗰個計劃同埋野心咧。要即係要重整國民黨嘅野心咧，其實係好大嘅。咁就係、是，但係佢亦都咁講，九合一選舉個成與敗咧，係關乎到國民黨2020呢個可唔可以重返執政。咁但係如果一旦唔能夠重返執政咧，就非常之麻煩啦。因為跟住你又要4年嘅話，你都要再籌翻錢，因為你嗰個不當黨產嗰個問題就關乎到國民黨個黨嘅經濟啊，個錢嗰個命脈喺裡面咁樣。咁所以個吳敦義係必定要佢兩個禮拜前佢講咗話唔做參選國呢個總統之後咧，佢係講咗佢一定要揾一個最適合嘅人選，而呢個適合嘅人選咧就係一個要贏嘅人選。 嗯， 係啊。咁當時大家其實會猜測係大家一諗就已經直覺去諗呢個韓國瑜。 韓福韓流叫韓流韓流。 咁而且大家係希望揾韓國瑜咧翻嚟選咧。是用一種叫徵召的形式，可能即可能很多聽眾不知道什麼叫徵召， 是什麼叫徵召， 即是黨中央找你那種，是不是即是 call 你精英想識你。 徵召的意思就是說你是不需要任何初選，直接將你拉入來， 哦 handpick， 是啦 handpick， 還有是沒得拒絕的，黨員是不可以拒絕黨中央的徵召，即如果 你想拒絕的話你就退黨了，你捉韓國瑜來徵召韓國瑜，韓國瑜就算他說了幾次我不想選都好，徵召的話 都 你都要黨出職，否則的話你就要、 哦、 你要退黨了， 即是國民黨裡面有這樣的規矩， 是一個命令來的、是比初選更大力量的、但是就當然初選是最好的、因為可以真的可以跟民意去做一個比較嘛。 嗱呢度咧，我講啲我真係想問啊！嗱，民進黨咧，佢嘅初選係講民調嘅，民調嘅 ，OK？ 咁國民黨佢係又點嘅咧？ 嗱，國民黨咧，佢我尋日都睇翻嗰個叫做選舉提名人辦法， 我睇翻個選舉方法。 係選舉方法咧，佢就話要總統嘅話咧，係70%嘅呢個 黨員， 70%嘅民意， 70%民意啊， 30%黨員。 嗯， 係啦，咁將你條數加埋咧，邊一個最高分咧就代表國民黨嘅。 但係黨員嗰度咧，係咪又係透過民調啊，定係話直接咧？ 直接係一人一票投票啦。 哦， 係啦，投票啦。 咁黨員佔嘅比例好細嘅喎， 好細嘅， 好細嘅，三成啊，冇加權呢家嘢 啊。所以如果冇直接係加埋，咁如果其實有嗰個民意咧做基礎嘅話，我諗選出嚟嗰個候選人咧。會比較穩陣啲，但係咧頭先阿郭榮興都講啦，就擔心會唔會有分裂呢一樣嘢。 係啦，嗱，國民黨咧即係得罪啲咁講句咧嚇，即係 最中意打交啊， 最中意內鬥啊嘛，次次總統選舉出嚟都有啊，總統選舉時候梗有人玩嘢啊嘛，係絕對不團結嘅。 唔出奇啊！ 咁就算而家未選呢幾年咧，都有好多個山頭去睇啦。首先黃金平。係啊，仲有朱立倫，係啦，上次朱立倫選唔到咧，黃金平咧就覺得咧壯志未能遂啊，始終係想參加一下總統選舉嘅。OK， 咁啊，仲有一個咧就係而家最新嘅叫做韓流啦，韓國瑜喺高雄噶啦，咁啊突然之間爆咗一個咧叫做國台名就台風啦，咁啊台風鬥韓流。Okay? 三個太陽加鬥一個閃光燈， 係啦，國民黨啊最多太陽，佢之期啊都係青天白日噶嘛，係咪先？咁啊，即係點知原來係中數嘅， 有 啊，咁樣搞法，你仲加埋一件係咪即係多隻香爐多隻鬼搞越搞越亂，還是即係 一個套路嚟嘅咧？咁樣 係啦，吳敦義係另有盤算咧。根據你啊，你阿 friend， 你個 friend 謝爾芳咁講。 嗱咁啊，當時咧大家都有咁嘅以為，係應該會係韓國瑜嘅。咁所以大家過到去咧就直接去問，大家都係黨員唔怕問啊咁樣，就直接問呢個吳敦義辦公室嗰個主任，喂究竟係咪韓國瑜出嚟啊咁樣？嗱咁其實自己人講嘢咧，佢都可以好老實，佢就叫大家唔好錄音啊，唔好拍片啊咁樣，咁好老實咁話俾大家知就係，我哋會有一個計劃，係啊，咁咧就高雄要努力去做好佢啊，因為要俾機會高雄咁樣，咁啊。至於點樣咧？大家信任吳主席嚇，支持國民黨，就係講呢啲説話。 如果咁講嘅話，咁即係話你作為喺高雄當選嘅國民黨代表，咁唔該你喺高雄幹出成績，即係穩守呢一個即係艱苦打翻翻嚟嘅地盤。咁跟住咧就黨中央咧就需要會咧就即係細心即係思量 研究一個人咁樣， 如何即係揾一個適當人選，即係潛台詞就係咁樣講嘅啫。咁即係韓國瑜唔好。諗住即刻有一個直升機或者三級跳咧，嘣嘣嘣咁樣。 嗱，出面就好多傳聞話韓國瑜上嘅，咁但係其實真係呢啲傳聞就好奇怪，我睇唔到佢上。我睇唔到佢上其實。 嗱，韓國瑜啱啱就去完美國訪問翻嚟嘅，咁咧就喺機場度對記者講話，而家佢可以鬆口氣啦，唔使我出啦。OK， 咁 佢多個人分擔啊嘛，佢嘅講法就係 啦。 同埋佢話係一套武俠片啊嘛，話呢個。 即係話國民黨咧。即係個阿吳敦義咧，其實早係睇到，以目前個黨內嘅形勢咧，嗱咧選立委咧，即係國會議員啦嚇，咁就一件事咧。但係選總統咧，一定爭餐死。佢嘅驚咧就話好似上一次咁分裂，係啦。咁啊，所以聽你個 friend 轉達翻阿吳敦義嗰個主任把口咧，即係話佢哋早有計劃，要揾個更加堅嘅出嚟。 咁啊，吳敦義咧，不嬲都一個好有計劃周詳嘅人嚟嘅。咁佢真係一個即係喺政治圈裏面咁耐嘅人咧。咁佢呢啲嘢佢都即係咁，佢有啲把握，佢先至去做嘅咁樣。咁啊，我呢樣嘢我信任佢嘅咁樣。咁所以就話佢而家今日咁推出呢個國台銘，究竟佢個目的係乜嘢咧？真係想佢選總統啊？定係愛嚟？愛嚟逼咁多位太陽，去 OK， 大家唔好再吵啦，或者係成日都有一句説話就係話勸進一個人嚟選舉咧，其實就好易，你出嚟選舉咧，我支持你咩點點點，好易好易，但係勸退一個人其實就好難嘅，你點樣勸退啊？黃金平咧？ 係， 你點樣勸退？ 佢老人家條氣好唔順喎， 點樣勸退？ 佢等咗咁多年都冇份， 或者點樣勸退朱立倫咧？咁其實呢個先係最難。即係點解韓國瑜嘅？你話我用徵召，我 pick 級佢落嚟，咁就搞掂啦。 不過你 勸退其他兩人就難啦。咁樣， 因為就算你用咗徵召嗰個方法咧，韓國瑜被逼俾你即係擺咗上台，但係跟住咧，即係你其實都要經過一個嘅初選機制咧，嚟到去壓服咗咧，即係其他嗰啲想出嘅大佬。咁而喺呢一度咧，牽涉到嘅就唔係淨係透過嗰個機制，而係背後斡旋嘅功夫。 係啦， 而斡旋嘅功夫裏邊咧，離唔開咧。一定是需要咧曉以大義，同埋都需要有具體的替補性的承諾，或者一啲咧即係叫補償。如果唔係嘅話咧，根本人家咧啖氣吞唔落，同埋往往即係對某啲政治人物嚟講，年事已高咧，亦都係佢哋一個好重要嘅考慮。我諗起好多年前，即係台大以前嗰個政治系嘅系主任咧，即係姓彭啊，彭明敏咧，就到咗年紀大嘅時候都忍唔住需要出嚟參選一下總統咧，即係嚟到過一個咧個參選人，咁務求咧就係歷史上咧，即係都曾經有佢呢個名字咧，嘗試想晉升入去咧，即係總統嘅嗰個競逐嘅圈子裏邊。咁所以我估，如果你要擺平嘅話，咁可能國民黨自己就更加需要依賴一個更具公信力的作黨內初選和民調，跟住就再睇下咧，即係擺多幾個有實力的，咁到時等大家在公平公正之下咧，輸得心服口服。 所以就 只能夠要考慮 國台銘就尋日嘅尋日個演辭裏面佢都講，我要初選，如果我成功，我支持國民黨落去咁樣。咁即係其實佢願意去接受呢一個挑戰咁樣。咁如果佢佢嚟參加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即係尤其是佢係一個喺黨內面，佢唔係一個太陽啊嘛，佢而家叫閃光彈嘅，咁要將咁多位太陽壓咗落嚟嘅話咧，呢個初選嘅必要咧係我覺得係一定要噶啦， 係啊，即係將個初選嘅聚焦點咧係全部大家聚焦翻，同埋等國內黨內元老大家坐定定，喂唔該。 你就是想就是再是沉淪多四年令到國民黨所餘無幾啊？ 嗯， 定話根本咧係借呢個機會咧，公共合一裏邊咧有敗部復活嘅即係大趨勢，如果好明顯嘅時候，係咪乘勝追擊咧？即係令到自己企得更加穩，跟住再重新操盤咧？呢一樣嘢就唔係淨係個別嘅即係所謂太陽自己嘅個人問題， 唔係主觀原因， 而係你對黨整個嘅路線咧，同埋第日 未來 繼續未來嘅發展咧。即係你如真係想歷史上留名咧，喺呢一啲關鍵位咧，就要考量清楚，係咪冇咁多義氣？即係因為大家最記得當年連戰搭宋楚瑜嘅時候，就係、是、因為義氣，咁就結果咧就輸咗俾阿扁咧2000年嗰鑊。 嗯嗯。 咁啊，所謂餘量之爭，跟住到2004你合嘅時候，你又唔夠，你鬥唔過嗰兩粒神秘子彈。 嗯嗯。 咁跟住即係到你而家。去到咧，即係上次輸俾阿小英嘅時候，亦都係因為考慮到你啲人係需要錫身， 嗯， 於是就好多時候咧就唔肯拋我身出嚟，結果咧就要一個咧即係相對叫做年青，原本仲有可以累積本錢嘅朱立倫咧，你提早擺咗佢出嚟， 嗯 嗯， 即係變咗對我嚟講，我會覺得朱立倫係為黨做咗貢獻咧，你而家呢個時候你都要俾翻一個好嘅即係交代，亦都一個機會俾翻佢。即係如果唔係嘅話，當年出嚟打硬仗，即係跟住用 即係國民黨裏邊 咧， 就咁多咁多嘅考慮，咁多咁多嘅恩怨， 係啊， 所以咧就好難同民進黨一鬥嘅。O K， 我覺得呢樣嘢係艱苦嘅。 嗱，我 整合嘅問題嚟嘅。 而家你爆嗰件咁嘅郭台銘咧，首富啊，68歲嘅郭台銘咧，就有啲特朗普嘅即係影子嘅。 唔止人哋有心有力，又操咗個小妻，又生咗細路咁，喂大佬，精力充沛啊！ 咁啊，真係同特朗普咧就 friend 嘅。OK， 佢話喺威斯康辛州 Wisconsin 嗰度咧就開間廠，咩100億係嘛？投資幾多億喺度開廠咧？宣布嘅計劃嘅時候咧，佢係同彭斯一起宣布嘅。 哦， 特朗普又路過嚟賀一賀。OK， 咁到舊年咧動土啦，即係呢個 foundation 嘅時候咧，咁啊特朗普咪同埋阿郭台銘一起咧用把鏟咧，即係鏟地啊，咁 一齊動土動工。 佢同嗰邊就 friend 嘅，佢又同大陸 friend， 同中共嗰邊 friend， 中共又當佢朋友。OK， 喂，而家。台灣起碼部分人、OK? 就希望呢、就是、有一個這樣的人在裡面是中美的通，因為台灣只可以在中美的夾縫之間之下生存、 這個會是 支不支持台獨是另外一件事、OK? 但是有這個出來呢、就是、有人說好的郭台銘為什麼好呢，說郭台銘的性格像什麼呢、郭台銘的性格似老虎同埋狼，而事實上咧，郭台銘第一本自傳咧就叫《虎與狼》， 因為佢屬虎啊， 係啦，《虎與狼》啊，《虎與狐》啊，《狐》啊，《狐》啊，《虎與狐》（Tiger and Fox），OK， 誒唔係 馬基維利嗰位 啊，咁啊有老虎嘅氣勢， 獅子同狐狸喎， 咁啊啊，怒吼 ，OK， 怒扣啊，咁咧。另外咧就有呢個狐狸嘅腦袋，即係話佢聰明好、古惑好啦嚇。事實上，如果做過一個咁首富咧，都係要有啲咁嘅嘢。另外咧，尋日咧啊，佢去國民黨度領獎狀啊，我即係頭先聽到楊作國民黨共慶頒獎狀呢家嘢嘅多。 以前，而家唔多。 O K 啊，佢咧係帶住條佛珠嘅。 嗯， 依條佛珠係同成吉思汗係有關係嘅，係、啊，有一種講法。咁你大家好明顯嗱，攞翻張 graphic 出嚟睇，唔該。佢唔係依隻手，唔係 左手嗰邊， 係有係啊，係 右手 啊，係有佛珠，見唔見到？ 啊， 係啊， 哦，喺三袖 係啦，係右手嗰度佛珠嘅。咁咧，依條佛珠咧，就係同嗰個成吉思汗有關，而成吉思汗咧就係、是。所到之處，寸草 披靡， 寸草不生啊！白骨累累，寸草不生，講多次啊！寸草不生就白骨累累累嘅啊！即係好多即係殺到嘅，殺到 片甲不留啊！ 片甲不留嘅。事實上咧，郭台銘做生意都係有咁嘅性格。咁、所以有人即係話佢自己自傳係咁寫啦，虎與狐啦，佢自己真咧就老虎一隻狐，即係真係有啲似特朗普喎，係咪好係咪衰人好人咧就是、另外一件事嚇，但係咧要一個務實嘅人，而且今日咧敬埋軍禮，喺度話 而家我要參加初選啦，佢係咪真係即係佢有機啊？去係有咁嘅即係個勢咧，喺台灣係有啲新鮮嘅力量，係可以解決呢個困局咧。 咁民調可唔可以幫到我哋去睇呢一樣嘢咧？ 有民調啦，有民調啊！而家個話話俾你聽啊，即係你評論一下啊，因為台灣民調特別多嘅嚇。 係啊，即係變咗邊個可信，邊個唔可信咧？ 咁咧，呢個民調咧係新世界大學嘅調查。咁你顯示咧就話，如果韓國瑜啊同郭台銘咧而家即係嘅支持度咧嚇，咁咧就係就係韓國瑜係29.8% 嘅。 嗯 OK， 但係呢個調查一定係去韓國瑜今日翻嚟之前做噶啦。即係另外郭台銘係29%，係稍微輸咗0.8%。再講一次，韓國瑜有29.8%，郭台銘咧，即係呢個台風咧，就有29%。支持郭台銘嘅人咧，多數係年青同埋教育水平高嘅。不過呢個調查亦都有個保留，就41% 人係冇表露態。因為尋日呢件事都好新鮮嘛，即係 太新啦！ 我哋做啲節目 啊，未諗到，無可奉告住 係啦， 觀望下先咯。 如果真係吹砌嘅話，嗱有個評價嚇，郭台銘如果大鬥蔡英文嘅話咧，郭台銘係攞到50% 嘅支持 ，OK， 蔡英文只係攞到27% 嘅支持， 嗯 ，OK。咁如果係郭台銘大鬥呢個賴清德？賴清德啊，因為民進黨 前行政院長啊， 院長啦，啊，即係都有啲亂噏嘅，即係年青嘅亂噏。咁咧，郭台銘就會攞到42%。OK， 賴清德係攞到33.6%。 咁勁， 兩者只係相差9%。但係如果蔡英文出嘅時候咧，係會輸23% 嘅。咁有幾可靠咧？我唔知道。咁但係咧。你是當政的呢，即是執政黨呢，你有這些東西是吃虧的，因為你是在做實務，你一定不會滿足所有人的要求。 那絕對 啦，這 個民調好像有些想叫蔡英文走喎。 是啦，冇錯， 係㗎。 因為台灣民調， 賴清德係相對好似贏面高啲啊嘛。 係啦，賴清德係相咁，但係你唔好忘記民進黨咧，佢嘅團結力量咧係好強嘅，佢一旦揾到咧。佢黨內嘅協調咧，佢搞掂咗之後咧，佢哋相當之團結，冇少啲厭仔啦嚇。啊，呢樣嘢 拖後腿嘅人少咯，有咩嘢就喺未決定之前就鬥餐飽嘅，咁呢個會好正常嘅。 呢個係暫時咧，但係選舉咧有時都會講啊 lesser evil 啊，邊個係 lesser evil？OK， 而家即係我哋即係你睇下啦，一國台銘話出嚟選咧就話如果國台銘當選咧，有人話。就是一國兩制來臨台灣，你又點睇咧？嗱，而一國台銘咧好嘅地方就係佢個新鮮感，佢完全係冇呢個黨派，即基本上我哋睇唔到佢有黨派之爭喺國民黨裏邊。OK， 佢一個成功嘅 businessman， 佢同特朗普又掂咧，而呢個中共又掂。 黨派之爭咧，就其實你話佢冇黨派咧，就唔係嘅，佢就即係捧得佢出嚟嗰人，就一定係一個派嘅人啦。 咁揾得呢張牌一定有㗎啦。 咁就係你唔好可能隨時係吳敦義定邊位咁樣啦。咁一定其中一個黨派嚟㗎啦。咁樣咁呢個黨派能唔能夠將佢搓將其他嘅黨派可以搓翻低咧？咁就要睇嗰個人嘅功力喺邊度啦。咁就。一個有120多年的老牌政黨咧，其實有呢、這個有呢一樣嘢，其實唔係奇怪嘅。即美國嘅政黨都係咁樣嚇。咁、你話民進黨有冇咧？其實都有，但係佢冇個情況冇國民黨咁嚴重。即係國民黨山頭多啊嘛。 係啊，山頭多。 山頭多 啊。山頭多 係。咁啊，比較嚴重啲。咁但係而家睇一個操盤手吳敦義點樣去做啦？咁樣。咁你話第二樣嘢就話會唔會一國兩制咧？其實一國兩制呢樣嘢咧。在台灣其實不接受的，包括國民黨黨內都沒有人接受，即我其實這個很奇怪，就是為什麼大家會覺得國民黨會接受一國兩制呢？其實從來都沒有說過是接受的， 沒有的，不過問題就是習近平在今年新春講話的時候呢，就將所謂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呢，他講到很白呢，就是基本上所謂一個中國原則呢，就是台灣回歸祖國之後就行一國兩制，這個就將過往的模糊路線呢 即係佢冇戴雲瓊不留餘地地咧，係將佢咧係表白咗。咁我覺得嗰樣嘢其實係逼到台灣嘅各方勢力咧， 所以 都需要認真思考咧，即係唔可以再含混其詞。 因為嗰個叫做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嗰、那個呢句咒語啊，我成日講呢句係一句令到台海兩邊平靜嘅一句咒語咧。因為唔用嘅話咧，而家大陸就提出呢另一句咒語出嚟啦，就要逼你台灣人去表態。咁其實國民黨有冇表態話接受？其實從來冇表態過話接受呢一樣嘢咁樣。咁但係咁當然啦，民進黨嘅立場好鮮明，你睇到係點樣啦咁樣。咁但係就話其實而家統呢一樣嘢喺台灣裏面咧，佢哋保留住統嘅觀念，但係其實大家想維持嘅喺台灣中華民國喺應該咁國中國民黨係一個信念嘅啫，中華民國派。 嗯， 啊，即係呢個先係佢嘅信念。我保留住中華民國，我中華民國派，你台獨有台獨派，係啊，所以佢可以咁講，我哋國民黨係唔係一國兩制？你可以話華獨，嗰、那個華獨就係中華民國個主權獨立喺台灣。 嗯，啊，呢、這個佢哋講過 ，VPC 講過，不過咧呢、這個洪秀柱嗰啲咧就 洪秀柱係統派嚟噶嘛，係啊，統派嚟噶嘛，狂熱嘅統派嚟噶嘛。 咁最近蔡英文亦都係馬上將呢個大陸的主張武統的學者， 嗯， 在美國住的大陸學者， 是不是那個李毅啊？ 李毅啊，驅逐出境。咁佢即係你要講武統啦，要武力收翻台灣啦。 你仲要擺佢喺台灣嗰度周圍宣講用武力統一嚟到增加嗰 啲，嗱唔係唔支持言論自由，咁你講得佢絕啦嘛？你講到嗱，即係你唔好計國民黨或者係民進黨，因為大陸最近做嘅嘢係真係講到台灣好絕。 咁唔止嘅，你又擺戰機成日不斷咁飛過去咧，即係嚟到去製造嗰個心理恐嚇咧。我覺得呢一樣嘢真係文攻武嚇嘅喎，完全係。 所以咧，你頭先講話講話而家擺個郭台銘出嚟咧。佢係第一，佢有新鮮感，但佢係咪真係參加總統選舉？而家我哋唔知道，還是咧佢個作用就係話將國民黨嗰支旗咧裏邊咧有一個唔止一個太陽，好多個太陽，係咪將啲太陽 merge 咗擺平佢咧？最後尾都未必係佢出咧。我哋而家係即係言之尚早， 係真係唔知道，真係 有朋友勸過阿湛國陽啊，喂，今晚就討論。這個郭台銘早不早啲啊？應該累積一下 ，OK， 睇下出面沉澱一下啲意見係點分，你先討論好啲喎。 嗯， 我話唔係啊，打鐵趁熱啊。 一嚟係咯，二嚟就係因為佢既然搬出神靈嘅話，咁通常一出呢一招，就即係意味住咧，即係一定有大動作噶嘛。 係啊，依個神靈，依個神靈嘅問題。嗱，講到呢度咧，就唔使神感召我，我自動式咧係唞一陣，不過唞一陣咧。繼續啦，各位捐錢嗱，10蚊你如果可以俾夠100蚊啦，係咪先？大家支持我哋城寨，支持彌敦道證交所，支持我哋呢個節目，我哋呢個台繼續運作落去，係靠你少少嘅慷慨。係，咁唞陣先。 嗯。 舊年聖誕我哋嗰個 catering 咧就好受歡迎嘅，即係你喺屋企開 party 咧就叫嚟，會送埋俾你嘅。我首先介紹俾大家飲嘅嘢先，就係呢個招牌手撕韓牛沙律。咁然後咧就三個熱食咧就揀一樣，香煎帶骨豬扒，就配蜜糖芥末子醬，香濃日式叉燒，雕草白酒忌廉魚柳，係咪好靚咧？呢個仲有。秘製咖喱牛筋腩、粵式蝦餅拼煙肉車釐茄絕，避風塘雞中翼、橄欖油吞拿魚炒螺絲粉，或者卡邦尼長通粉。芒果大蝦沙律，仲有紅酒會鴨胸、奇珍香辣色仔薯同埋意式奶凍嘅。呢個餐咧就係我哋嘅即係

如果不打得呢，南宋呢宋軍不打得怎可以捱得四年呢、啊、anyway 去滅巴格達呢，即係去所到之處，嗰、種屠城焚城，燒咗佢個博物館啊！依啲係對人類文明係一個好 destructive、好破壞性嘅。所以伊斯蘭嘅學者就形容咧，成吉思汗所到之處就係寸土不生，白骨累累。咁啊，點解呢個國台銘咁做呢？有人話：喂，國台銘做生意就係咁啦，全個台灣、全世界佢都係咁樣啊！去到所以先可以去到首富，唔係搞地產喎，係搞呢啲科技嘅嘢，實業嘅嘢喎。咁啊，爆爆呢件出嚟啦！咁但係咧，由於全世界都有五大洲都有投資啦嚇，咁啊問題就喺大陸，佢養咗超過100万人。嘅咁嘅投資，咁我哋有觀眾好醒目啊！當我哋個 graphic 頭先出咧，再出個 graphic 睇下，唔該啊！出個 graphic 時候咧，馬上留咗條問題，佢就問 ：OK， 郭台銘咧就有個有咁多有郭台銘喺大陸有咁多個投資，咁多間工廠啦。咁你湛國陽可唔可以問下啲嘉賓啊嚇 ？OK。問下啲嘉賓，我讀俾你聽啦。國民黨黨內如何回應郭，即係郭郭台銘咧？喺中國大陸有咁多工廠，點樣保證咧？唔會俾中共依個挟持，即係揸頸就命。OK， 你係我講下嗱，佢好嘅地方可能即係爽朗，即係如老虎，如狐狸。即係佢自傳啊，虎與狐，狐狸就夠狡猾啊嘛，老虎夠威勢啊嘛，佢有呢兩種性格啦嚇、啊。比起蔡英文啊，蔡英文啊低聲，即係陰聲細氣。陣間先再講民進黨嘅嘢啊。你講喂，有咁多工廠會唔會俾中共威脅翻咧？ 我頭先個麥後都我哋都討論過呢一個嘅咁樣。其實我自己係做咗啲之前尋晚做啲準備。就係郭台銘嘅好處同壞處。 嗯 嗯。咁就係話佢喺大陸有生意。 嗯， 這個其實是他的好處，不是他的壞處。他的壞處不在這裡，你的壞處我們稍後可以再說、他的好處為什麼在這裡，就是他不是一般的台商，在大陸 他是一個小規模的台商， 是一個超級大規模的，他是有130萬的員工的，在大陸的 設廠的一個企業家， 應該最大陸最大的境外投資了， 是的、 境外投資、 也都他的 養人 in terms of employmentin terms of employment， 亦都佢個帶嚟大陸嘅經濟咧，係有佔到佢有佔到 GDP 一可能一兩個 percent。喺呢個時候，其實佢未必大陸可以鉛制到佢。調翻轉嚟嘅話，佢呢個可能係可以仲可以大家互相去傾偈。 但係互相傾偈一樣嘢就係因為你唔好忘記咧，即係佢最出名嘅公司富士康咧、你係幫咧蘋果手機做代工啊嘛。而蘋果手機係代表住咧，即係美國嘅嗰、那個最重要嘅經濟投資啦，亦都係代表住高科技產業嘅龍頭。 嗯， 咁如果你係佢嘅代工公司嘅話咧，咁即係意味住咧，你係有一定嘅強嘅外商嘅嗰個關係同埋實力。咁如果你翻大陸投資嘅話，你個好處就係，因為你可以帶嚟嗰啲嘅就業機會啦，亦都同時係即係將部分嘅技術咧係引進咗咧，有一個技術上嘅嗰個有機會嘅轉移咧係會發生。咁仲有一樣嘢就係，即係因為形成咗你同美國嘅富豪之間咧嗰個經濟合作上面嘅關係咧係曲線咁樣建立咗咧，咁於是對於即係中共嚟講咧，要考慮佢嗰個嘅即係呢個郭先生嘅嗰個重要性咧。係多了很多幾重的考慮，同埋亦都知道咧，即係佢有幾個可以用得著的地方。 冇錯， 呢個係即係郭台銘比一般台商咧 唔同嘅地方， 真係完全唔同。 同埋如果佢去做嗰個選，即係做選咗總統呢嘅話咧，一好多政黨係要透過一啲嘅渠道同埋橋梁，去同大陸也好，其他國家都好，包括美國、其他日本啊咩國家都好，都要透過橋一個橋梁、一個管道去做， 或者中間人啦、 中間人啦咁樣。但係郭台銘係可以直接地去同佢哋中共嘅領導層啦，或者同美國嘅，就算特朗普可能一個電話就已經可以大家接通啦。咁變咗就已經呢、這個呢一樣嘢就已經唔同咗。呢、這個其實係反而調翻轉，如果佢做總統嘅好處， 習近平都當佢 friend 嘅嚇。 起碼尋日之前啦嚇。不過咧，環球時報咧喺最新登出嚟嘅咧，關於韓啊，唔係韓國瑜啊，個個都掛住韓國瑜。而家北韓方郭台銘啊，尋日咧係宣布參加初選嘅時候咧，登佢張照片，佢戴住頂 cap 帽，上面有青天白日旗、中華民國國旗嘅標誌咧，係打格仔咗。 咁唔係第一次㗎啦，呢個嗰陣時我哋有個老友上釣魚台，咁攞住支中華民國國旗都。在雜誌嗰啲封面、大佬封面都係完全打咗格仔啊咁啊，佢呢個慣咗噶啦，佢哋啲自卑變成自大係咁噶啦。 喂，咁你真係國中華民國啊，大佬，你無通你想台灣人係掛呢個番薯旗咩？你唔係想啊？你唔掛青天白日掛番薯旗咩？有咩即係呢啲係仲有佢嗰、那個你講翻啦，咁有個好處啊，但係當然有啲人係唔同意嘅，即係商人咧 係冇祖國啊， 冇祖國，即係只有 眼中只有利， money 會唔會個生意上咧，即係佢都會顧忌啦。因為呢家嘢咧，台灣係未試過嘅。呢家嘢係未試過嘅，即係自從有民眾威權政治結束，咁啊即係民主逐步落實嘅時候啦，解除呢個動亂即係動亂堪亂時期啦嚇，咁啊有民主選，未曾試過有一個係 businessman 咁大嘅 businessman 去參加呢個總統選舉嘅啊，呢樣依家嘢未試過，咁商人佢會唔會最後尾都為咗自己利益？ 如果呢我假設一件事，如果為利益的話，選總統是很笨的事，中華民國總統，因為好四年任期裡面四年，四年其實是不可以回大陸的，跟住四年之後就算他不連任，如果連任就八年，不連任的話四年來說他再加多後面的三年，是要受到這個即出入境都要 有限制， 有限制嘅， 即係好似馬英九咁，而家係唔可以離開台灣 嘅，係啦，咁樣即係要去邊度啊？即係就算吳敦義要去邊度都要申請嘅，同即係總統府唔批嘅話咧，就佢邊度都唔去得咁樣。咁就呢一樣嘢，如果對個商人嚟講，即係一個佢生意遍佈全世界嘅商人嚟講咧，呢個唔係一個對佢嚟講唔係一個好處嚟嘅。 咁呢樣嘢可以諒解嘅，但係都因為你頭先講開，你話做總統有佢艱難嘅地方，確實係。因為事實上你通常我們從了解一個新領導人上場，你基本上你要建立自己的工作的業績，你需要有一個管治隊伍，而你就算你可以委任了一些所謂相熟的有能者，那裡基本上他要跟原有的官僚系統和原有的政策的利益攸關者是去建立一個合作的關係，那裡要花時間。仲未計咧，即係黨內咧，即係有好多嘅利益紛爭咧。 即係政治酬用啊！ 一方面政治酬用啦，同埋第二方面你點樣處理咧？即係行政立法，即係總統府同埋咧，即係行政院，以及咧仲有國會之間咧嗰啲嘅關係。就算係同一個政黨都好咧，大家本身咧都可能喺某啲嘅政策法案上邊咧有一連串嘅限制，仲何況？仲有一樣嘢就牽涉到台灣國家安全上邊咧，你點樣能夠圓滑地喺美國同大陸之間咧，能夠好好地周旋咧？嗰度基本上咧，即係個空間相對咧，唔係好似想象中咁 容 多。咁所以本身呢一連串呢一啲咁嘅問題咧，其實上落咧，你都係需要喺初選之前咧，嚟到開始去即係盤算，同埋跟住如果真係你初選上邊你得到優勢。咁你跟住你點樣去令到其他嘅各個自己國民黨內部嘅派系，以至到即係普羅嘅民眾都能夠見到咧，真係由你出會俾大家會帶嚟一個新氣象、新希望咧。咁而仲有嘅就係帶到希望之後，最關鍵係係咪可以兑現得到？ 對， 小英甚至馬英九當年，我記得馬英九當年選嘅時候咧，就當時提嘅口號叫馬上好，即係馬英九上咧就好啦。但是問題就是中間你上了之後你去到那個位置是否真的可以如你所願呢？很多問題都被你逐步理順得了，而中間那裡牽涉到的是太多利益的糾結，太多人事的那個紛爭，那裡呢你花力氣去調整呢，其實比想像中是花氣力的，所以他一定要有一隊好的工作團隊和幕僚，還有也有大佬的要合各方，即係不同派系的朋友咧，互相加持咧，咁你先可以理順曬。如果唔係嘅話，我哋唔會講咩要政通 人禍，即係就係因為呢一連串嘅嘢，所以我唔會覺得做台灣總統咧係相對係一件容易嘅事。 冇錯， 係相對難啲嘅，所以變咗郭台銘而家出嚟話，如果真係佢因為涉住有錢，亦都因為有馬祖嘅祝福。而可以 馬祖 可以可以駕馭曬， 如果你咁 講嘅時候，咁我就覺得喂，咁啊真係一個好嘅樣板啊！ 花蓮今日地震啊，6.1級啊，即係可能穿著富會啲啦嚇，咁但係而家回應咗 你假借神力 啊，假借神力今日震一震啊嚇！你話係唔易做，但係咧做總統咧就係一般嚟講咧就會擺低啲生意噶啦。 必須 因為你係利益衝突，特朗普冇完全擺低曬啊，通常會有個特別基金去處理佢啲生意嘅，特朗普冇完全 有個委託人咁樣， 委託人啊嘛，特別委託人，但特朗普冇完全㗎，佢個女婿嗰啲仲係搞緊嗰啲生意嘅，咁啊 唔係太好㗎， 唔係太好，不過人哋啲衰嘢咧，美國係咪完美國家？梗係唔係啦，特朗普。即係好多嘢咧，就係好不屑嘅，其實好不屑。不過咧，佢真係咧就係用老粗嘅方法反映老粗，即係廣大白人心底裏邊想要做嘅嘢。Anyway， 講翻轉頭，講翻郭台銘先。郭台銘咧就係第一日嘅表現咧，就有啲嘢咧就係費解嘅。可能咧佢又唔係講俾台灣人民聽，可能係講俾中共聽嘅。講咩咧？佢話唔使買咁多武器。OK， 最重要的武器咧就是和平，呢啲咧就是廢話嚟嘅。OK， 嗱佢作為一個商人 ，OK 都知道咧，商界你去做生意，除咗講勇之外，好你仲要講咧係實力嘅。 係啊， 冇實力咧即係假嘅。呢、這個大陸嘅武器咧係不斷咁提升，有部分咧係好西非嚟嘅，美國佬都驚咗嚟嘅。喺呢個時候，你話唔使買武器，最唔使買咁多武器，最緊要最大嘅武器就係和平咧。呢、這個真係講唔通噶，你講 呢個又教宗講嘅差唔多， 係唔係你講噶？你有冇啲奇怪咧？佢係唔識講嘢，還是佢要交差咧？ 如果你講俾美國佬聽，甚至講俾大陸聽，我暫時需要係即係和平，所以我唔需要買武器。咁你只不過係一時之語啫嘛。到你真係上到去嘅時候，國家安全你唔考慮。 即係同美國買武器咧，並唔係因為真係需要嘛，呢保護費嚟嘅。 咁你咁 有實際需要啦， 保費你點樣要交嘅？ 因為你連韓國瑜翻到去都講話，國民黨即係國民黨籍嘅韓國瑜都講，我哋都係要得開美國嘅嗰個保護噶啦。呢個係不沉嘅航空母艦啊，即係如果你要保住不沉，你一定要有美國，咁你先可以發展啊嘛。如果唔係嘅話，下下都有個強輪喺旁邊， 唔係美國定都需要台灣呢個島。夾住喺呢個中間嘅 前線係前線， 作為島鏈嘅， 因為而家佢嗰1992年咧，1992年咧同美國買嗰150架 F-16A 同埋 B 型嘅戰鬥機咧，係已經歐噶啦，歐啊嚇！你諗下啫，超過4/1世紀啊，超過4/1世紀啊！咁而家話買咧咩 F-16V 啊嘛，即係 update 嘅版本，咪專登為台灣做噶嘛？F-16V 講多次，呢啲一定要急，因為大陸嗰邊咧，比起1992年，佢已經進步咗好多倍啦，佢個武器係好多倍啊！直情係差唔多幾何級數咁樣上，你仲係用翻4/1世紀之前嘅嘢咧，係冇得打，冇得打嘅時候咧就冇得談判，冇得談判咧就即係講乜都係冇用嘅。 哦，呢個係噶，因為其實根本政治係最後尾講實力。 因為呢個我都係比較係唔中意喺即係其實唔好就係講唔係就係中國國民黨係兩黨咧對於台灣嗰個軍對中華民國國軍裏面啊，佢一其實。亦都國民黨呢個要批評佢啦，佢冇咗以前即係頭先你提過嗰個詞語啊，裝勁自強， 係啊， 即係少咗呢一樣嘢。 嗯， 即係其實我覺得未必要好似去到即係叫蔣總統蔣公嗰個蔣介石嗰個年代啊，即 係嗰個話俾各位後生嘅朋友聽，從前叫做蔣公，蔣公即係蔣介石， 咁多即係需要咁多軍人嘅嗰種以前嗰。嗰、那個時代咁樣，但係亦都唔好好似而家咁樣，即係個軍人其實台灣中華民國嘅軍人咧，最大問題就係冇咗個尊嚴喺度。唔去當兵唔係因為就係單單就係軍功教嗰個年金俾人削啊，或者減人工嗰啲，係一種尊嚴啊。即係美國其實對軍人好有 即 係哦，呢個係嘅 honor 呢一樣嘢咧，即 係榮譽啊。其實佢哋冇咗咁樣，係啊。咁其實呢個唔好淨係唔係淨係單單係國民黨嘅問題，其實兩黨都係對呢一樣嘢咧，係對中華民國國軍係唔好。所以我係呢個係我係兩黨都要批評嘅呢個就係。 我覺得呢樣嘢其實好影響嘅，就牽涉到你個國家定位咧。因為根本即係你面對住咧，你過往你都仲可以喺蔣公年代咧，你都承認自己係即係仲係一個中國，亦都係咧以此治即係光復。但係自從阿扁將即係國統綱領咧，你拋棄咗之後咧，即係你令到即係成個嘅政局咧係處於一個即係不穩定，亦都係咧只能夠原地踏步嘅狀態。如果你係嘅密謀，係要諗住咧，用翻咧，即係三階段論咧，我係即係中長期之後，慢慢咧係搞兩岸統一嘅。你都仲有一個好清楚嘅奮鬥方向，即係重新恢復翻國挺綱領嘅。其實以當年就係除咗話穩住中共之外咧，亦都令到中共知道咧，即係你冇放棄到民族主義呢一個嘅大旗，跟住只不過係大家統一嘅方式唔同，同埋佢背後嗰套嘅政治意識形態唔同。但起碼如果係咁嘅話咧，咁即係你對於老一脱嘅，甚至所謂係紅二代都好咧，佢都會仲覺得咧，即係你仲當自己係自己，即係仲係自己人，只不過係即係意識形態之爭啫，純粹只係咁好過而家咧嗰個狀態咧就係即係模糊。咁同埋對軍隊嚟講咧，有個向心力咧，始終知道咧即係自己最重要統一，因為我哋諗翻起咧即係東西德咧。即係西德咧，當年都係繼續有自己嘅軍事安排，但亦都念念不忘咧，係需要咧即係進行國家統一。咁所以就算你發展經濟之餘咧，你都冇忘記到咧，即係嗰個民族統一咧係一定要伴隨住你各種實力。咁但係而家就為咗自保，咁於是自保嘅話就係每一日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鐘咯。呢個就係問題。 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鐘咧，就係馬英九個嘅佢個政治對兩岸政治，你不統不獨不武，咁咪即係其實係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鐘咯。 係啊。 咁所以其實你啊頭先你咁講到嘅時候，我突然間嗰度諗起就係、是、我好想聽下郭台銘喺呢一方面點講。即係。其實中華民國是經歷嗰個時代幾個時代，即係頭先講咗蔣介石啊，我哋叫蔣公啊，蔣公嘅年代就係反攻大陸嘛，跟住然後毛王再舉反攻大陸啊，咁啊蔣經國年代已經係講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就係嗰陣時喺嗰個大膽島起嗰嚿嘢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啦，即係已經講係種信仰嚟嘅，就唔係下靠打啦咁樣，大家都比較停咗手啦咁樣。咁咧到馬英九嘅年代，其實已經你見佢走咗去，成話不統不獨不武。 其實我都我同意係噶，馬英九有一樣嘢好大鑊嘅就係、是，如果你當時執政咧，你應該係陸續恢復翻咧，用國統綱領咧嚟到去即係作為一個即係參照標準咧。 但我睇已經唔得啦，我睇已經唔得，因為咧。你所講話講俾紅二代聽，紅二代相信大家都係 Chinese 啊，即係意識形態唔同咧。我睇已經係out咗噶啦。呢種喺台灣嚟講，無論國民黨啊，或者民進黨都，佢已經係 local 本地化咗。 唔係，佢 local 本地化係一回事。 佢哋係對大陸嗰邊冇感情啊。 但係正因為你嗰種冇感情， 即係你嚟得好自然㗎。 正因為就係你對大陸冇感情咧，而嗰種係躍然紙上咧，就好大件事嘅。因為對中共嚟講咧，當成個即係社會主義現代化計劃咧走到去樽頸嘅時候咧，佢剩低嘅就只係得翻民族主義呢支大旗。咁所以變咗你見到咧，就係不斷喺度講咧民族復興啊，統一係即係首要任務啊，即係不能夠放棄武力啊，全部都係圍繞住即係維持住嗰個意識形態嘅嗰個最後嘅正當性。咁問題就係你台灣當局係咪留翻多啲嘅空間？令到自己可以有得划船啦，定係話咧，即係已經完全係真情流露啦。我睬你都有味咁樣。咁 頭先講到 有唔同 嘅。馬英九嗰個年代其實係一個最後嘅機會。能唔能夠再有一個機會咧？我就我唔 難講。 咁佢都見到見喺新加坡見到習近平啦。 啊嘛，習啊嗰邊揾老襯咯。 大佬，喂，咁你習近平當時知道國民黨係冇機會下一屆選到噶啦嘛？ 係 冇機會，佢係知道噶啦。不是渣到咁緊要，唔知係嘛？ 知嘅，但係關鍵係咪俾面留翻一線咧？即係呢一樣嘢，我覺得係有時候中共喺呢一度，佢會係願意咧，即係抌啲一啲嘅所謂另類安排咧，等將來再睇下一個階段有啲咩變化，睇下用得著。 嗱，我真係呢個你頭先講得啱，你哋好想知道郭台銘對於兩岸國想點啦？因為而家咧係講到好絕啊，講到真係好絕嘅。同埋大陸咧，大家知而家行緊越嚟越左，唔單止對台灣問題，係對個對自己對香港嘅搞個逃犯法出嚟話，就勁過23條，23條即係香港拉你坐監，就香港踎監。 人面識別系統，你跟住而家香港換身份證。咁你跟住又有呢一個嘅高鐵喺度開始營運，跟住你又有咧 高鐵又有個派出所， 係派出所。喂，大佬，你邊度走得甩啫？ 其實香港安全唔使搞逃犯條例啦，啲人都唔知幾乖啊！香港啲人， 香港係好相對 乖，最多掟 兩嚿 磚，就係咁多。就係咁多啦，去到去呢個位， 即係唔會整汽油彈啊，唔會成。 你大陸啲人如果示威嗰啲啊，仲真係勁過啊，勁過香港嗰啲唔知幾多倍啊！ 嗰啲真係打噶嘛，基本上係即係以力服人。 你為噶，因為佢根本就唔相信法治。 佢哋好明白，唔打就唔得噶嘛。 係啦，anyway， 繼續講嗰樣嘢。你有隻第二咧，我都好想大家而家即係睇下。到底如果真係郭台銘出嚟選啊，大家啲觀眾啊，而家我哋啲網民啊，我哋嘅忠實支持者，大家可以建議呢個吳敦呢個阿吳敦義而家嘅國民黨主席咧，郭台銘如果真係出嚟選，揾邊個做副總統拍檔？ 哦，呢個亦都係 韓國瑜得唔得？但係你話覺得韓國瑜得唔得？如果就去做副總統， 我諗如果佢唔出韓國瑜唔出嚟選總統嘅話咧，佢即係想留喺高雄嘅話，副總統佢都唔會諗嘅。 係冇錯， 佢最多韓國瑜會做一個做一個點將台咧，即係好多宣傳會幫呢個國民黨，即係我唔知邊個 站台咯，做宣傳 做好多站台嘅 站台工作咯。 即係如果説實話，郭台銘需唔需要韓國瑜幫佢手站台？絕對需要。其實我唔覺得郭台銘佢講嘢叻得過韓國瑜。 唔係韓國瑜 口才，韓國瑜係一流。 嗰個口才真係犀利嘅，同埋因為通常做大老闆咧，大多數咧都唔會係咧即係長於面對鏡頭嘅人咧。咁見到好多時候啲老闆咧，基本上咧都會係慣咗發施號令咧，講嘢嗰種圓滑程度非常大。 係啦，係啦， 即係除非你係好似特朗普嗰啲做過電視節目主持咧，你口舌辯級， 佢就好好嘅， 但係佢就唔係呢種人啊嘛。 嗱，仲有大老闆佢係老闆啊嘛，即係 owner 啊嘛，出錢嗰個啊嘛，咁佢揾個下邊啲馬做，唔係一定要佢做啊嘛。 咁啊，好明顯係嘅，你買公關公司嗰啲， 權力咧係佢同啲馬仔啲權力唔係對等嘅。馬仔啊，馬仔可能係識嘢識講嘢過佢，圓滑過佢都唔出奇，因為佢見到啲馬就我係你老細，我叫你做乜你就做乜啦，你下面將來你用你嘅辦法啦。係 啊， 好啦，咁就你就覺得。即係如果佢真係出嚟選，佢唔會揾韓國瑜做拍檔嘅。咁揾邊個做拍檔咧？揾黃金平啊，鬥佬。 未知道。我覺得等到佢真係一日咧，佢宣布我辭退呢個董事長職位嘅時候咧，嗰日我先當佢係真。 嗯 ，OK， 唔係到而家講，我都係，我都 覺得即係可能係虛招。 我都唔知係點樣，我都係虛招，係啊。 OK， 嗱，咁有人都咁講過咧，郭台銘同埋韓國瑜咧係唔能夠做競選拍檔嘅，因為兩個都係阿頭嚟嘅，佢哋咧就會咧打餐死嘅，兩個都歐高榮嘅人嚟嘅。歐高榮嘅人嚟嘅，就唔係內斂嗰啲人嚟嘅。你儘管你話郭台銘唔係一定要好識得講嘢，佢只係做生意啫嘛。 一個要動，一個要靜。 做生意嘅人，佢唔係需要應付所有不同階層人，佢只係需要應付佢嘅生意嘅對象，就已經 good enough。 但係咁講， 如果你係 politician， 你就要 all rounder。 但係韓國瑜都係賣水果同賣水產嘅，你 冇忘記。韓國瑜絕對係一個世界仔嘅性格。 O K， 佢同邊一個老闆都，佢而家亦都好需要阿郭台銘落去高雄投資，所以佢真係對佢老闆咁招呼嘅話咧，係冇力，冇可能夾唔嚟嘅。我同我老闆都好得夾，好夾得。 咪一定夾得嚟，係啦，啱。 好啦，咁啊，而家講翻民進黨嗰邊綠營嗰邊啦。如果蔡英文咧？真係再夾住呢個賴清德出嚟選咧，人哋話可能係一個好啲嘅 partnership。點解咧？蔡英文就陰聲細氣。OK， 即係內斂一啲啦。OK， 呢個賴清德咧就巴拉巴拉。OK， 好外向，好 外露嘅， 係啦， 外露嘅 外露嘅人，一個內就一個外。OK， 但係咧。 可能內嗰個更加心狠手辣嘅，即係唔聲唔聲 就嚇你， 你又驚嗰啲咁嘅人，所以佢先至係蔡英文總統，所以佢先至係總統喺華人世界裏邊第一個女總統。OK， 跟住就有呢個大島原娥出嚟。啊、香港，但香港嗰個冇乜權嘅，誒、 啊，那個、市長嚟嘅啫。 香港嘅特首無論邊個做都好咧，佢嘅作為都係好有限嘅，因為佢唔係一個 ultimate decision maker， 即係佢唔係可以作最後決定嘅人啊，所以佢係有限。 佢唔係呢個會係、嗯，但係亦都係時移世易咧，因為當年咧，如果你係初初開局嘅時候咧。北京對香港的容忍度是高，同埋亦都係少直接介入。 啊，都有佢嘅， 即係變咗，仲要睇埋嗰個人嘅政治能量喎，邊個做特首喎？ 當時中共冇咁強咧，所以佢會謙虛一啲。 絕對會啦，仲有第二樣嘢就係個關係咯，因為阿董當時候係其中就係可以直接打電話俾江澤民啊嘛。 啊，即係唔使經港澳辦， 唔使經啊嘛， 唔使經中聯辦， 唔使講中聯辦直接同阿老老江啊， 老江講啊，我遇到呢啲問題喎，你可唔可以你幫即係你有咩忠告啊咁樣？喂，咁呢啲上達天聽嘅嘢，你根本就唔需要經過官僚程序。 嗱，有人講過咧，郭台銘本身係一個緊密，即係慎密。非思考神物的人，否則他做不到首富的，而且他五大，他不是普通的首富。說論身家，他呢，這個Fortune說他呢，是現在是在500裡面，好像排多少，剛才都，醒不起這個Fortune Magazine說Fortune 524，他不是top 10， OK？ 但是都不差啦，去到24，Fortune 500佢係排到 50名之內已經好勁㗎啦， 50名之內，佢咧係思考相當之緊密嘅、慎密嘅計算嘅， yeah。 所以佢就咁。但係佢而家咁樣出嚟，係唔係即係真係做選咧？我哋真係唔知道嘅。啊，即係你係講得啱，你真係提醒咗我哋，而家呢招而家唔知道，而家就係初選啫。係 啊， 啊嗱，佢既然可以訴諸於神靈，嘅訴諸話呢個媽祖就托夢俾佢。跟住又有拜關公講義氣，即係 show 俾大家睇，象徵定 show 俾大家睇。我係忠於中華民國 ，OK？ 咁你喺咁嘅情況，將來你唔排除有另外啲神明或者用其他方式話俾佢聽喎。 真主啊， 真主就未必嘅，關二哥話俾佢知。 你知啦，台灣咧，即係大家去過台灣知道咧，尤其是南部咧，就五步一小廟就十步一大廟，裏邊大把牌匾係眾即係眾領導人嘅。OK， 無論信乜差教嗰啲，都係要去即係俾你，根本係一個絕對係一個宗教同埋客觀上一個政治嘅力量嚟嘅， 咁其實從來宗教同政治都有關係㗎啦。 唔係喺中國歷朝裏邊啊，每一次改朝換代啊，你都見到有啲宗教嘅秘密會社咧喺度發揮作用㗎。同埋中國人本身係一個多神論嘅一個咁樣嘅宗教信仰體系咧，咁所以你而家基本上佢只係充分反映咗喺台灣社會啫嘛。 哦，咁佢係好反映咗，所以咧即係中華民國。佢係唔係基督教國家嚟嘅啊？儘管你孫中山、蔣介石都話信耶穌啦嚇 ，OK， 仲有唔止一件話 李登輝都係信耶穌㗎，係 啦， 佢長老會㗎嘛。 好啦，咁咧佢唔係一個呢個基督教國家嚟嘅。咁第二咧就話咧同香港比較，儘管中華民國之地、台灣之地有宗教自由。但係佢基督教同天主教個信徒個比例係相得好低，低過香港幾個 percent 低過香港。香港大概佔人口，即係天主教、基督教加埋咧係10%，10%+，係多緊嘅，係多緊嘅，超過10%。即係香港係喺英國統治咗150多年啊嘛，係一定有宗教自由㗎啦。咁你話呢啲係洋教啦，但係個數量真係唔係多嘅，喺台灣係更少嘅。係更少，因為你民間宗教實在太多咯。哇！你去台灣睇啊，台北可能唔係咁顯眼，有101喺度抓咗你嘅 attention。等你去到南部高雄同埋台南嘅地方，哇！真係滿天神佛。 我絕對係啊， 滿天神佛，即係 little room for Christianity。OK， 因為佢啲人係咁樣，咁樣嘅。咁呢個。僅依個神物計算啦，就係呢樣。佢話郭台銘咧，其實自己咧有一種講法話，即係呢啲係馬後炮咁講法啦。話郭台銘就部署咗好耐嘅。嗱， 昨日咧，即係即係依個今日啊，嗰個啲富紅海集團嗰啲啲各股票咧，啊喺市場升得好緊要。OK， 咁其實咧，郭台銘係部署咗好耐，而佢啲集團咧，眾集團咧，其實咧就已經有次集團，佢咧而家咁樣拋個身出嚟去選咧，佢一定要有繼承人噶嘛，因為佢係老闆嚟噶嘛。其實一早咧係。各集團咧，各子公司已經培養咗人才㗎啦。佢一走亦都係冇問題嘅， 即係已經上曬軌道啦。 係啦，佢其實係部署咗好耐。既然佢話佢自轉講係老虎同埋虎啦，虎與虎啦，咁佢一定有呢個思考，即係宏觀同埋微觀嘅嘢咧。佢都係顧及到嘅， 其實佢有七十八歲咁嘅年紀咧， 六十八咁嘅年紀咧， 開始會諗， 真係諗 繼承人或者係培養後面嘅人咧， 佢一定有 本身都已經係會㗎啦， 絕對會 選唔選總統都會， 佢唔會係呢幾個月或者呢兩年諗嘅嘢，係可能部署咗好耐㗎啦。 特別係要考慮到你能夠即係發跡，咁你諗住將家族嘅財富要延續咧。你更加需要想辦法提早培養接班人，因為華人嘅常見嘅富豪家族裏邊咧，都一定會咧係揀幾個子弟咧係精心培養咧，嚟到令到佢哋可以繼承家業。咁但係佢哋團唔團結咧，就已經係另外一個問題。 OK， 咁啊呢個所以本身我就唔會信咁龐大嘅家業咧，你唔揾屋繼承人，同埋究竟你個繼承人係你嘅直屬親屬啊，定係話交俾你個夥計咧？嗰度亦都因為牽涉到咧老臣子同太子爺之間咧，即係嗰啲嘅矛盾咧。咁嗰度其實又係另外一個要擺平嘅人事佈局嘅問題。咁對嗰啲大老闆嚟講就要諗啦。 你估郭台銘有冇諗過？ 我相信一定諗過。 諗過，因為要做到佢做到咁嘅水平。去到咁嘅境界，呢嘢 佢一定會諗到呢， 諗到呢樣嘢㗎啦。 細密， 細密計算嘅形容啊，阿蔡同埋所到之處，寸草不生，白骨累累啊嚇。咁佢會唔會將佢從商呢個經驗 ，OK 呢個作風再次擺喺 選舉 裏邊，同埋成功地運用呢？我哋真係唔知 道。要再喺度觀察一下啦，睇下而家。台灣各方的反應啦， 反應啦嚇， 而家係試緊水温嘅， 試緊水温嚇。大陸方面，你估事前有冇通知中共咧？我哋唔知道 ，OK？ 嗱，如果中共要玩要幫佢嘅咧，就唔好俾再俾佢入境啦，即係各樣嘢整一整理啲生意，又唔好整死佢 ，OK？ 哦， 咁就幫你啦。如果樣嘢好就你咧，咁你死啊！ 你 一定係共產黨 出尾巴咯。所以佢 共產黨買起 鬼啦！ 好啦，咁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收睇嗱，你繼續留言啦。如果你可以建議一下咧，如果郭台銘真係過到呢個初選， 我要再上嚟傾過。 初選再傾啊，咁揾邊個做 partner？ 而嗰邊民進黨佢對家民進黨咧，將會最有可能係乜嘢配出嚟？係咪真係正如有好多人估，都係蔡英文？你冇可能叫做副總統啊嘛，做開總統啊嘛，蔡賴配 OK 出嚟大鬥郭 X， 唔知道代數郭乜嘢配？我哋唔知道，你哋可以留言建議一下嘅 ，OK？ 咁多謝各位捐款啦，請你哋繼續捐款啦。咁今晚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下個星期再見。 好， 多謝各位。 拜拜。 一粒孤星點可以成為一個星座咧？一件單獨嘅事件點會引起我哋嘅興趣咧？世事就好似天上好多粒星串連起上嚟。才可以變成一個有意義、有思考、有想像的星座。彌敦道證交所每位嘉賓所講的說話，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發出的光芒，勾畫出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不同層面的一張圖畫，讓我們細心欣賞、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後的意義。